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从通讯窗里溅出的温热血液把原本上半张脸都染得鲜红，他用大拇指印了印自己的唇角，已经肿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甘棠，想了想，还是上前把他扶了起来。甘棠已经晕了过去，好在伤口处凝出了一层亮晶晶的物质，看起来像是断裂的玻璃碴断面，并没有流血。甘棠双目紧闭，双眼灰败，竟像是濒死的模样。池小池赶到甘棠身边，小心地跪下。 堂姐。 他的手抖得厉害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反应这么大。远远见他右腿化作一堆碎玻璃片向侧面倒下时，池小池脑袋里嗡的一声，眼前直接黑了几秒。数十秒之前，在察觉情况不对时，本该是池小池前去拉住袁本善的。在极短暂的时间里，池小池脑中建立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。走廊中的机关必须要人体热感应才能触发，因此搬柜子进去代替触发热感应装置是不可能的。因此玻璃走廊里必须要进去一个人，而且受到地形限制，进去的只能是他们之中身形最瘦弱的那个。通讯口两端负责牵手的人硬性要求是必须超过55公斤，只需要一个超过55公斤的人便能够利用地形成功牵制住身处狭缝中的人，更不用说是两个。只有玻璃走廊合拢，生门才会开启。情况本来就紧迫，而骨侯那句提示无疑是将贾思远推上了死路的决定性推手。如果他成功逃生，那么除非有人愿意自我牺牲，否则谁还会愿意走进那条索命的通道呢？到那时，互相会推诿扯皮，互相斗殴，甚至会走向自相残杀这一步。原因无他，这是最后一次任务，一个只有一小时的任务。谁都不想死，那么只能送别人去死。哪怕池小池想说服他们房间内可能还有生路，但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怎么说服那些个已经抓住一丝活命希望的人放弃希望呢？因此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局。无论如何，在外面观察他们的小丑都能够看到他想看的戏码。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强制牺牲一个人来开拓生路，就是几个人坐在一起，互相埋怨，哄着对方去送死。池小池花了好几个瞬间在脑中构建好逻辑链，并开始思考应对之法。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保住全然无辜的贾思远的命，他只能想到暴力破壁这一种办法。小丑说过他讨厌室内重新装修，也就是说一旦破坏室内设施必有惩罚。一个未知的惩罚与一条人命相比，池小池犹豫片刻便起身迈步，准备去敲碎那块要命的玻璃。谁知那时甘棠径直拦在他身前，他说我来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，他就帮池小池挡下了一场灾厄。池小池把甘棠抱入怀里，哑着嗓子叫他：“ 堂姐。” 甘棠一动不动，池小池顿感呼吸不畅，用发颤的指尖去试他的呼吸。他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做这个动作时是多久以前了，他只记得自己恨极了这种感觉。不是恨别人， 是恨自己的无能。好在试探的结果还不坏，甘棠仍有呼吸和心跳，只是速率都降到了近乎于无，只能够维持身体机能最低限度的运行。心里那股劲儿一松，池小池才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。刚才他险些把自己逼到窒息，他低头把脸埋进甘棠散发着淡淡清香的发间，小声呢喃着： 堂姐。 随着呼吸能力恢复，池小池的听力也随之正常。房间另一侧已经争执了起来，是许佳义和乔云。不过因为亲眼看见了甘棠的惨状，他们即使争执也不敢再动手。许佳义本是个挺古井无波的性格，也被入目的惨状惊到了。他对一头乌血的乔云怒道： 你杀了他。 乔云正在试图擦去流入口中的血，闻言不觉冷笑道： 可我帮你们开了门， 别的生路呢？不先找一找，就急着送他去死。 找什么？ 乔云发现嘴里的腥味难去，恶心的干呕了两下。 你找啊，到时候小贾从通道里出来，我们又找不到生路，你替他进去采机关。 万一还有别的办法呢？ 万一没有呢？ 是真的没有，还是你怕真的会有别的线索，不敢去找？ 我可去你妈的吧。 乔云被他质问的暴躁不已。 你装什么这么高尚？上次碰见那个无头鬼的时候，你干嘛不高风亮节的留下来让他吃了你？为什么要跑得比那个女人快？老娘替你们挡了煞，沾了一身腥，你他妈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有本事你不进门，留在这看着他给他手杀。 孟乾被吵得头疼，呵斥了一声： 闭嘴。 视线尽量避开玻璃里烂糟糟的肉泥，看向房间另一边，问池小池： 他怎么样了？ 还活着。 自己没事找事。 乔云心里其实也慌乱得很，只能靠虚张声势来壮胆色，将害死性命的愧疚感克制下去。 都说了不要破坏东西，作什么死啊？ 池小池没说话，只抬起眼睛静静注视着他。乔云竟被他的目光刺得有些心惊肉跳，却不肯乖乖晋升，嘀咕道： 没本事还成什么英雄。 都别吵了，第一个房间花了18分钟，接下来的房间你们还过不过了？ 池小池俯身打算把昏迷的甘棠背起来，一直蹲在旁边的袁本善搭了一把手，他远没有乔云那么理直气壮，试探着叫眼前人： 陈小池。 池小池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卫生纸交到他手上： 擦擦脸。 袁本善神情有些惊喜： 你不怪我？ 池小池盯着他脑后的某一处虚空处，嘴唇蠕动几下，像是在想心事，也像是在躲避他的视线。 谁让机关是这么设计的呢？对，对，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些福利院的孩子们，也不是古堡里的女鬼，对方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一个精神变态，我们没法跟他讲道理。 袁本善很为宋纯阳对他的理解而感动，主动托起甘棠的腰，把昏迷的他搬放到池小池的背上。背上甘棠时，池小池想，他们要应对的的确是一个变态没错，然而这一乔一元两人能在第一时间呼应上变态的脑电波，也确实是奇人了。从刚才起一直一语不发的甘玉在此时缓步向池小池走来： 把糖糖交给我吧。 他面色很难看，表情倒是淡淡的，可鼻尖正一粒一粒地往外渗着冷汗，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恼怒。池小池没说话，只把甘棠又往上背了背。 他尝试在最大限度上分散陡增的体重，在玻璃上每落下一脚都不可避免地踩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害得跟在他身后的袁本善心惊胆战。还好他们平安无事地走过了那扇门，